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一年又一年，每个人都在成长，每家公司也都在发生着变化。作为持续关注创业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啊，今天呢为大家继续送出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我们和那些曾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创业者、企业家约定，一年之后呢再追访他们一次，看看这过去的一年，他们和他们的团队、他们的公司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绿能家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两位朋友，一位呢是创始人王敏。王敏你好。 你好向路。 王敏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们节目吗？ 去年的七月份 啊，去年的那个夏天。 对， 咱们又相约今年的这个冬天。 很荣幸。 是，当时呢这个创业激情是特别火热啊。 对， 那现在北京进入了冬季，心态怎么样啊？ 也很火 啊，内心还很火哈。好，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市场部的经理朱鹏伟。鹏伟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首先得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他们是做什么的。实际上呢他们是在做高科技项目啊，是专注于石墨烯水性碳纳米发热材料研究和应用啊。也许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点印象，但如果没有听过呢可能就不太了解了啊。首先还得请王先生用几句话简单来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这个新材料石墨烯应用在加热领域，那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一个是采暖，有些集中供暖覆盖不到的区域。 嗯， 那么第二个是公共场所的一些取暖，包括现在北京地区的一些公共场所，类似于公厕清洁站还有一些岗亭哨所。 嗯， 那么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块呢就是我们应用在一些工农业领域的烘干啊，包括像农产品、高附加值农产品的烘干，还有一些工业领域的烘干。那么最后一块呢就是也是跟热相关的，就是解决在低温状态下，比如说一些储能电池等等的一些这个正常的这个续航和使用，所以就是这么几大块。那么用一句话概括呢，就是基于石墨烯新材料在热管理方面的应用。 嗯，他们有一个关键的材料就是石墨烯啊。 对，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已经有了电暖气啊、电油汀啊、什么燃气供热啊，为什么还需要用这样的材料呢？这和石墨烯的一些特性有关系，这个也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哈。 好，因为这个石墨烯呢它是目前这个已知材料里碳材料里头物理性能啊各方面这些是最优的一个性能。那么在这个加热这一块呢，是因为它具有超强的导电性，目前是已知材料里头导热导电性能最好的。 嗯， 所以它在应用这个领域的话体现的这个效果呢，就是说第一它的响应速度会非常的快，比传统的我们现在采暖的设备包括电暖气、电油汀、空调等等这个效率要更快一些。 那第二个呢，是因为由于它这种优异的特性，在我们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电热转化辐射效率会更高一些，所以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呢，比传统的这个设备呢能节能，那大约节能是在20%到30%之间。 嗯，好，有一个特点呢和电油汀不太一样啊，电油汀呢得挨着靠近， 对， 才会感觉到暖和，是吧？ 是 这个石墨烯材料做出来的这种取暖器呢，就是你隔得很远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热辐射啊。 对 啊，就跟这个太阳光似的哈、啊。 对对对， 是吧？你站在五楼和站在一楼，感觉都很晒。 是， 是这个意思啊。 您这个比喻很形象、 嗯、啊。为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哈、啊 嗯。 那么过去这一年啊，你们发生了哪些变化啊？现在我们先不谈。先谈谈这个项目啊，刚才你也介绍了，好像这个不管是从这个科技上面啊，是从这个应用上面啊，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哈。 嗯， 那么从项目设立之初到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些重大的战略调整？ 这个战略调整有一些，就是尤其从定位上， 嗯， 定位上现在更加清晰，更加专注。原来呢，我们是在战略上定位，比如说是石墨烯应用的企业哈，我们现在聚焦在石墨烯热管理应用。 哎，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多三个字。 多这个三个字热管理呢，就是，第一是更加聚焦在这个就是跟热相关，比如加热、散热啊、烘干，这个热辐射，那么抗低温等等这些领域。那么不同在于，因为石墨烯应用非常的广。啊，可以想象的和已经实现的应用，那么至少超过10种以上。 所以我们 对，包括比如说储能、复合材料，比如电子元器件，包括这个作为这个未来理想的这个芯片的材料，那么都是这个应用的方向。还有像什么防腐啊，这个抗干扰，什么军队上的使用， 就各个领域都有。 各个领域几乎能想象的，因为它是一种新的材料嘛。 嗯， 它在各种这种场合、各种这种领域的应用都是可期待的一些。那么我们之所以聚焦在热管理应用，是一个是也是结合我们自身的目前的取得的一些成绩和优势、 嗯。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本身是一个创业公司，啊，所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在一个领域里头。取得一个突破， 嗯， 那么成为这个领域的啊领头企业、 嗯， 这是我们目前调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一个定位的方向的一个调整。 嗯， 对。 那从产品上面或者是从服务上面有什么变化吗？ 所以在产品和服务上呢，就是把团队都聚焦在这个领域，所以包括重点是从研发的角度上来讲，那么聚焦在这个领域的研发就不是泛泛的做石墨烯泛石墨烯应用的研发了，那么聚焦在热管理就是大家整个这十几个人的研发队伍， 嗯， 都在这个领域去深度开发 啊、 不断的去提升和优化现在这个技术， 嗯， 成为这个热管理行业领域的这个研发的这个翘楚、 嗯、啊。那换句话说，这个研发团队调整不小 啊，调整不小，对， 嗯，从人员上， 人员倒是没有太大的增减，就是从这个业务方向上，其实是更多的聚焦了， 嗯， 对， 好，做这样的调整，当时意见统一吗？ 肯定要做很长的这种斗争哈，思想，尤其是思想上斗争，原因是。 是 你付出了很多，其实不是斗人，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这个里头有一个巨大的成本，就是你原来投入了很多在别的地方、现在让你把这个东西放弃，就有点这个壮士断臂的这种感觉。 壮士断臂有这么厉害？ 有这么厉害，因为你要多去周多处去发力呢，也有可能这个方向也打通了。 你们原来在哪些方面有过投入呢？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防腐涂料上， 嗯。 像是复合材料上这些都有投入，但这些投入呢到目前为止来讲也不确定它一定能不能成，就是 还在实验室阶段。 对，还在实验室阶段，也可能就成了， 嗯， 但是为什么现在把它都砍掉了，聚焦在这个热管理应用领域，就是希望聚焦在这个领域里头做更深入更持久啊更领先的事儿。 那当时你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型， 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来自于， 我觉得还主要还是研发吧，因为研发认为我在这块付出了这么多，我是期待这块是有成果的。 嗯， 那么你从公司的战略上把它砍掉了，个人上其实是觉得还是挺遗憾的。 就跟比如说我们复习英语是吧？ 对 啊，复习了三年了，结果告诉我考试 不 考了， 对，就是这么个感觉。 心理上接受不了的。 是的，对 啊，嗯，那其实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个背景哈，王敏他本身啊并不是做这个石墨烯研究的，就是你并不是这方面的技术专家是吧， 嗯， 那你要去说服这些技术人员，你有说服力吗？他们能够服你吗？在当时。 对，所以这个像您说的，就是尤其这个本身你自己不是做技术，然后跟技术人员的这种沟通啊，实际上更多的呢是站在公司的整体的这个顶层设计和公司的这个战略的高度上，嗯，那么你光说这些，其实大家肯定是个人情绪上还是有这个沟通还是有问题， 嗯， 所以跟大家深入的去聊，并且让大家也去看看就是公司的市场或者公司在其他领域的一些这个推广的情况， 嗯， 让技术人员也组到不同的这个应用场景来。 哦，你带他们出去了。 对，所以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哦，是现在这个应该聚焦在这个领域，把这个领域快速的那个深入的做好。 所以应当说，当时这个用石墨烯所做的这种取暖设备也好，取暖产品也好，是已经有一定的市场了。 对，是， 是吧？ 而并且是市场是一个快速增长这么一个市场， 这里面也用这个石墨烯做成的画啊， 对， 作为装饰挂在家里的啊， 是， 也有比如说地板啊，啊炕啊， 对 啊，这种材料是吧？在此之前，就是这些研发人员他们有没有去到比如说用户的家里啊，或者是施工的现场，或者是客户那里？ 之前有，但是不是很多， 嗯， 就是对于这个感受不是很强烈， 嗯， 所以今年让研发深入到用户的一线，去直接跟面对用户，得到用户的这个反馈，嗯，效果很好。这样的话，研发就更清晰。我从客户的角度反向去推，我在产品上甚至在材料上的研发，我应该注重哪些？ 嗯， 对， 实践出真知啊。 是， 我觉得王明刚才所说的这一点啊，对于很多的创业公司来说都很有启发意义和借鉴的意义，就是让研发也走出去， 嗯，尤其走到用户的面前 啊， 嗯，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场景吗？你在吗？在现场吗？ 在现场，嗯，我们其实不止一次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北方地区的这个煤改清洁能源采暖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产品是大批量进入了这个北方地区的一些用户， 就煤改清洁能源，包括 煤改 电、 煤 改气啊， 对对对，我们主要是在煤改电这一块。那么这个产品用户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0000户了。那这些用户他的场景是家里的这种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产品的要求其实很高的，尤其它的安全性，还有就是产品的节能，包括产品在施工过程当中的这个安装的便利性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具体反馈到产品，就要由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场景，要求产品更加节能，要求产品这个更加安全。所以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问题是考虑到了，比如说我们当时考虑到这个五重的过温保护，就是在家里头，无论是家里头的这个出现比如说电压不稳啊，包括什么电路虚接呀，这个插头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还能确保产品安全使用，这是之前考虑进去的。那么在产品的这个就是安装和布线等等这些过程当中，没有考虑到农村家里头比如说他摆了很多的家具，或者他本身房子就偏小，那么这些情况是研发也没有完全考虑进去。所以当他在这个北方地区，尤其像包括河北这些地方，走访了很多的用户，直接面对面跟用户去聊，那么这个就知道，哦，产品你哪些地方是值得用户肯定了啊，然后用户确实是给予了充分的这个认可的，哪些还有不足，那这些提出来他的感触就特别深，就比我或者销售或者市场部门来反馈这个问题更能打动研发，更能让研发觉得我必须把这个东西做好。 嗯，这是 用户说的话是更有这个， 对对对， 更有 而且会 影响力啊， 对他更有触动，就是这时候那个用户他对于这个产品有时候的这个理解和有时候这个他的这个反馈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多，还要细。 这用户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 是吧， 您说这个很好，这用户是产品检验的唯一标准。 对，在农村地区啊，这个产品具体是以炕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这个电热的这种地板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这个挂在墙上的装饰画的形式出现的？ 在农村呢，其实现在把它做成了一个标准的产品。那么有两个，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解决的，就是沿着比如说踢脚线做成这种墙裙啊，那么尤其是在卧室或者客厅里头，也不占用空间，因为它本身也比较薄啊，大概是三公分这么一个厚度，那基本上是贴着墙。第二个呢，就是解决现在的土炕采暖。那么根据这个政策，现在也不允许这个土炕烧秸秆，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了电热炕。那就是在原来的炕上铺上我们的这个电热炕板。比如说传统的电热毯这个要效果要好很多。第一个是比它更省电。第二是更安全。因为它是全品类阻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更节电，一宿就一度电。 这个就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场景是应用不同的产品。 对， 是吧？ 比如说在南方呢，那就是现在南方对于这个供暖不是也呼吁很高嘛。但是要从国家层面整体去解决这个集中供暖是可能需要时间。那么但是对于现在这个家庭消费升级，自己去解决这个叫自采暖 、 对，实际上是有很多。那么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就选择了我在装修的同时，我直接把地暖做好。那么地暖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水暖啊，就是水暖管；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电热膜，石墨烯电热膜的这种地暖。那么现在更多家庭接触了石墨烯电热膜，是因为这个新的东西让左邻右舍一体验之后，他觉得哎呦，这个确实是比那个水暖更舒适，另外速度更快，所以在南方现在这个推广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好，那过去一年你们，下面我们来说说成绩啊，取得了哪些成绩啊？技术方面的、市场方面的和荣誉方面的。 对，技术方面呢，我觉得有两大这个重大的一个突破。第一个是在原材料上我们是率先把这个两种碳材料，一种是传统的已经有这个大规模应用的叫碳纤维，另外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前瞻的未来的这个石墨烯，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融合。那么叫这个碳纤维原位生长石墨烯。那为什么把两个结合呢？其实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把成熟的碳材料和现在前端的碳材料融合在一起，让它发挥出来比两种材料各自存在更优异的性能。比如说均匀啊，就是分散均匀，那在产品上就是热的更均匀。那第二就是成本，就是如果一个产品要大规模的去推广和应用的话，一定是要在产品上有成本上有优势。所以这两种材料的结合让成本大大的这个降低，让性能非常这个快速的这种提升。 成本能降低多少？ 成本大概能降低30% 啊， 这个在材料上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这是你们刚才所说的做了那个战略转型之后的成果吗？ 对，在应该来讲就是在战略上调整之后，我们更多的时间是聚焦在这个热管理应用上，所以一直在这上琢磨，那就是把能想到的材料看看做加减冲除。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聘用一些外脑，或者是借助一些其他的资源？ 有外脑，这个包括跟上市公司，像这个西藏成图的底下的公司叫北方国能，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和开发。其实就是两家人，这个两个公司两个团队绑定在一起，然后呢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就是最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好，这个就是去年， 对， 好像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还没有谈到的。好， 这是通过，确实是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 这真的是一年一个变化，一年一个台阶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市场方面的彭伟来讲一讲，在 开拓市场方面你们有哪些进展？ 市场的话，就是在去年的话，我们公司就是先后呢就参与了就是国家咱们那个煤改电政策的这个，完了以后先后呢在咱们那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还有就是咱们那个北京的煤改电以及抗改，咱们都有参与，先后呢也就是给差不多有40,000多户的用户呢就送去了温暖，而且呢也在前前后后咱们公司也在那个河南以及北京参加了那个公厕改革，完了以后我们呢就是解决了就是公厕现在的那个采暖，使用我们石墨烯采暖，完了现在呢已经有500所，全国性的已经有500所公厕使用了我们这个石墨烯采暖。而且在去年的话，去年我们呢先后呢获得了那个石墨烯应用示范奖，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以及就是在去年我们也被评为了那个邓林企业，这个呢在业内呢也是比较厉害的。 最近好像王敏还被中央电视台评为了2018年的什么中国创业榜样啊？ 对， 不多哈，在这个评选当中，才10个人吗？有吗？ 10个人，对， 10个人哈。这都是一年来发生的变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咱们谈到就是开拓市场啊，更多的好像还是这个，比如说，各个地方啊，你们做一些代理呀、 对 吧？刚才我听这个彭伟一说，好像接了不少这个政府项目啊。 没错。 哎，这个确实也是紧紧的抓住市场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那我们就划分两头好不好？ 对。 哎，首先我们来说说怎么利用好各地的政策啊。刚才所谈到这种煤改气、煤改电啊，包括这个公厕革命啊等等啊，你们是怎么敏锐的捕捉到这些政策的需求的？ 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时代啊，因为我们要紧跟着时代，就是现在就是节能减排和包括就是像大气污染防治，那么这两个大的政策呢，决定的就是北方地区的这个尤其是居民的采暖的这种需求和采暖的这个能源结构的转变。那由原来的这种散煤燃烧或者粗放式的这种采暖，会转变成以电热或者是气儿加热的这两种。那么电热呢，电本身在我们国家现在是能源里头很重要也供给很充足的这么一个方向。那所以那个煤改电呢就已经成为这个北方地区的这个各个省市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就是快速的抓住了这么一个方向。实际上在快速抓住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在就是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一直在做示范，而且很多的示范包括在北京、延庆，包括在河北地方做的示范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数据的监测。那么这个数据监测呢，等到一旦要推向市场的时候，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是任何人，包括政府的决策领导，包括这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你可以过来看，对吧？我们不用自己去说我的产品好与不好，我拿数据来说话。 您说的这个示范是指找一些用户免费的用你们的东西？ 对，就是跟当地的这个用户，包括一些有重要意义的一些这个地段的一些用户。对 啊，就这个很管用。 我觉得对，就是示范效应和数据非常管用。对，那么还有就是说在结合各个地方的政策，比如说像以河北省为例，比如说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当中，它对于从北京尤其是类似于海淀创业园这样的这个高端的这种企业的转移过去，比如说它的产业化放在河北，那这个京津一体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契机。那河北省很多领导过来招商，招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你当地能否给予我当地的市场。所以如果我过去的话，你如果把当地的市场优先给到我，那我可以选择你们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要让我过去投资新建厂。 对，实际上是拿市场换投资。 换投资是吧？这个也很有用。 非常有用。我们在河北省的衡水创新港，也就属于衡水市的枣强县，那么就是最终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年呢，我们的节目也采访了很多的创业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定期追访一次他们啊，看看他们的创业项目还安好啊，看看他们是否啊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和荣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去年的夏天曾经来到过职场帮帮团啊，今年呢再次追访，有请北京绿能家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创始人王敏，王敏你好。 你好香露，你好。 还有一位是市场部经理朱鹏伟，鹏伟你好。刚才上半段呢，我们也听到，就是确实这一年不仅公司没有黄啊，而且还越来越壮大，取得了很多这个开拓啊。刚才谈的就是怎么利用好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哈。 对， 因为你们立足于这个海淀创业园，是从海淀创业园走出去哈。 对。 那么所以有这样一个牌子招牌在这儿，或者说他们为你们背书，很容易赢取一些地方政府的这个 信 任，是吧？对。那有没有你们自己主动去开拓各个地方啊政府的一些项目的？ 主动开发还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展会，通过这个政府的招商引资，通过政府的招投标，这些我们都去参与，其实是一个多链接， 好 啊，多去探索这么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怎么才能赢取对方的信任？因为现在呢，大家对于创业公司或者是创业项目也会有更谨慎的态度， 对 吧？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技术和产品，这是最主要的。因为现在就是光靠打广告，光靠这个做宣传，不一定就是像您说的这个能赢得大家的信任。那么产品和技术要足够的这个好，要足够的这个赢得这个用户的信任，就是说一款好的产品首先是得到了用户的信任，然后才能得到比如说类似于政府决策机构的这种认可。所以我们一般会到地方去招投标的话，我们一定会带上我们的产品，带上我们的产品，那么我可以把它这个产品呢这个大卸八块，让政府的决策机构来看，就是说我不光让你看到我产品的表面，我让你看到我里头的结构，让你看到我的细节，让你看到我的核心，让你看到我的布线，让你看到我产品每一个安全的地方，看看是不是这个符合比如说节能国家3C 的这个安全，还包括产品是不是全身的这个阻燃等等，这些实际上稍微有点这个专业素养的这个领导一看一对比，他心里就会明白你在这上下的功夫确实是比别人大。 嗯， 对。 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你在某个地方啊已经成为当地的这个项目了， 嗯， 那么在别的地方政府看来就更容易给你加分。 哦，对，就是 他们彼此会更认可彼此的选择吗？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对于政府决策其实他有一个心理啊，就是他不愿意这个 冒风险。 没错，他不愿意第一个说我去冒这个风险，所以他会问你在哪儿做了， 嗯， 不单光问你，他要去那儿去看， 还会去看。 没错，现在很谨慎的， 嗯， 不会说听你说，你说你印一个广告人家就认可了， 嗯， 必须去那儿实地看，并且你安排的参观的路线他不一定按照那个来 啊。你怎么发现的？ 哦，这个我因为中间带了好多的包括带了这个各地的领导去我们已经完成的一些示范的项目去看， 嗯， 比如说我安排的这个用户去来做介绍，他可能也听一听，但是一定会去别的地方再去转，嗯，再去侧面去问你的产品你的用户， 嗯， 那这个是你挡不住的， 嗯， 对，所以就是真金不怕火炼， 嗯， 对，我们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心态也很， 这是你慢慢感觉到的，原来不知道是吧？ 原来不知道 啊， 对，后来我们发现，我说这个越是这样的领导，我们越喜欢，嗯，越是这样的决策者，我们越更加的这个尊重，是因为他是真正从用户的角度， 嗯， 真正想得到一个你真实的状况。 好， 对， 我问问彭伟吧啊，比如说某地的某个县的某个局啊，或者说某个什么委的领导要来了啊，你会怎么给他安排路线？ 请领导来公司，最起码先让领导对公司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 嗯， 完了以后呢，咱们就去那个用户家里边实地考察， 嗯， 实地感受我们的产品， 嗯， 这样的话就是会给我们的产品也好，还是项目也好，会有很大的一个加分。 嗯，需要管饭吗？ 饭也管 啊。 对， 就是你们感觉和这个政府打交道，这个比如说在工作餐上，在接待上面啊，繁琐吗？ 我感觉还可以啊，不是很繁琐， 嗯， 因为现在的就是这些领导就是很就是他们也比较就是好接触吧，就可以这么说。 嗯， 就 对， 就是 八项规定以来， 对对对， 这个大家对这个都很注意，就是即使管饭也都是很简单。 嗯，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其实也是好事， 也是减负了， 就是，对，非常就是确实减负，就是一切都是商务， 嗯， 大家都是商务来办就完了，不需要这个， 嗯， 这个太复杂。 嗯，有没有转一圈之后也没有用你们东西的？ 有。 那后面你们有没有做复盘，到底是什么原因？嗯， 复盘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发现很多问题，第一就是说，嗯，最终有的可能会选择别的技术路线， 嗯 啊，那可能考虑到当地的财政的政策或者是这个财政状况， 嗯，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自身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完善。 嗯 啊，就是结合当地的这种需求，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每个地方其实这个政策还是有不同。 嗯， 虽然在这个大面上，包括这北方地区它的这种居民的状况，包括这种需求，大致是一致的，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深山区里头和平原地区，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山西和河北。虽然也挨着哈，但是他俩的需求就不是很一样。 嗯， 河北就是 平原多， 平原多啊，平原多。那平原有一特点，就是农村的这个房子啊，盖的都比较大，楼都比较高，顶啊，包括房屋面积都比较大。所以河北省给的这个煤改电按就是以户为单位的补贴啊，做到了7400，在其他省份里头。就是算是比较高的，原因就是它的平原地区面积比较大，你要给的少，整个全屋要解决这个采暖， 嗯， 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像在山西，啊，包括甘肃这些地方，农村的居民他房子本身也小，所以他给的那个补助就相对比较少， 嗯， 所以那针对这不同的用户，针对不同的区域，就要做不同的方案。 是，就是有的地方。啊，爸爸给5000块钱买手机，有的地方呢只给3000买手机。你不能只有一款，是吧？ 没错，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也对于产品的这个多样性提出了一些要求哈。 对， 对，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企业完全靠这个政府补贴生存的话呢，也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和起伏啊。之前有光伏行业在， 对， 啊、 所以基于这个石墨烯热管理应用分度的这么一个定位， 嗯， 其实我们除了现在刚说的那个做北方地区的煤改电，北方地区公共场所的这种采暖，南方地区的这种自采暖之外，我们还针对出弊端，比如说做一些大的央企、国企，还有一些大的民营企业的这种合作和对接， 嗯， 帮他们做热管理应用的一些开发，比如说做这个烘干机、烘干通道，还有做这个农产品的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加工， 嗯， 那都是跟热有关系的， 嗯， 那像这些呢，目前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和营收的一个方向。 这个好像去年我们 没 有谈到， 没错， 没有谈到， 也是在聚焦在这个热管理应用这么一个领域之后，我们深入的去在这些领域去探索。实际基于这么一个热管理应用，它能做的事儿也非常的多。 嗯， 对，就是您去想，比如说我们农产品，你比如说湖南爱吃的槟榔哈、枸杞，像这些产品的烘干， 嗯， 那原有当然我们不考虑这个节能减排的时候，那粗放式的也能干， 嗯， 那现在如果要考虑这些呢，那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转变思路， 嗯， 重新改变技术。 前两天我看这个纪录片《风味人间》哈、专门有一集谈到了怎么风干这个八角， 哎， 啊，还有这花椒， 对， 啊，这个、都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没错，而且它对于技术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 嗯， 尤其你要做出来高品质，还有一个比如说像烟草， 嗯， 啊，那这些的这个烘干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对于技术的要求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们这个烧点火，这个靠这个热就能把它做好，品质的差别会对于产品的价格有巨大的这种差别。 嗯嗯，因为是在农业领域，所以现在呢还是有很多是纯手工凭经验啊来做。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小作坊， 嗯， 纯手工啊，凭经验，祖祖辈辈传下来这些。 嗯， 实际如果把它的这个方式和技术提升之后，一个是可以增加大量的这个农民增加收入，第二个是提高这种产能和效率， 嗯， 第三是在极端的这种天气状况下不受影响， 嗯。当然这个也是这一年来你们所要调整的方向哈。 对， 也许明年我们追访的时候呢，保不齐有别的思路是吧、 嗯、 或者是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突破哈。 对， 我们暂时不评论好不好啊，以后呢用市场来检验好不好。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还谈到就是用画来取暖啊， 对， 就是在家里挂一幅画，其实它的这个背部在材料啊， 对 啊，底部的材料呢是这个基于石墨烯的这种新材料啊， 是 啊，通过这个电采暖的方式哈、啊、来美化家庭和温暖家庭。那今年这样的这个民用的这个市场开拓的怎么样呢？ 啊，民用的市场一直在增长、 嗯、 基本上每一年是翻好几倍也在增长、嗯、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现在不断的优化，让它的这个性能啊，包括功能啊，还有就是这个更加的智能啊，这些领域我们都在做。比如说现在画可以实现定制，实现手机操控，然后呢还有就是让它的这个各方面这种材质啊， 嗯， 就是工业设计和画的这种表面的材质啊，这些都有一个新的提升。 嗯， 就是最早先开发这款产品，先解决的是功能，就是说功能能实现两个，一个是这个采暖，另外一个是装饰。 嗯， 现在除了这两个考虑之外，我们想着就是说，第一它怎么能更加的便利和智能，怎么跟老百姓的这个家里头的这个现有的装饰融为一体。 那么 2C 端的啊，民用的这个市场啊，很多的商业模式都会选用这个要么是直营啊、 嗯、 要么呢是这个代理商的方式啊。你们选择的是 目前还是代理商？ 哎，代理商这个又是另外一套打法哈，另外一套管理体系，和刚才所谈到的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合作 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目前其实就是这么几个战线。第一个战线呢，就是刚才咱说的对政府的，就是 2G 端的。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 2B、2C 端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代理商模式。那通过代理商来服务终端的这种经销商，那这个打法呢，跟直接跟政府对接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终端的这个用户要求会更细一些，所以这时候让代理商呢去满足各个区域啊不同的这个人群的这种需求，我第一时间把这些需求返回过来，然后在产品上这个满足和这个优化。 是，但这个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你们来说， 对 啊，你们是能适应吗？ 所以现在也没有这个广撒网，说我一下子铺开很多代理商，所以现在都是非常慎重的去选择代理商。那么跟之前说你来了，只要你愿意做，我都可以开放。现在我们不是这样了，我们调整了，就是说你来了 啊，这是调整的策略。 对， 这一年的变化， 没错。去年你看，我们就是咱在上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有100多个经销商了。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并没有增加太多，可能也就增加了20个。那为什么这个量反倒这个公司发展大了，反倒这个增加了这个代理商少了？就是因为我们门槛提高了，我们不但检验，就是说你是否有这个经济条件来做这个事儿，我们要看你的投入能力，还有你的这个整个的经营和运作的能力。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还不行，我们还让销售要跟踪你到当地去，实地去踩，实地去跟踪几天，然后决定完全可以 OK， 我们才签署合作协议，才开放这块市场或者这个领域给到你。对，这样就保证了好的产品能让更合适的人去推广去运作，能让他找到更合适的用户。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专业人士指导过你？ 有啊，其实我们创业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碰到了很多很多的贵人。那么有些是就是在这个接触过程当中，有的是客户，有的是用户，有的是创业的导师，有的是园区的共同创业的那么一些小伙伴啊，有的是园区的领导，这些都会在你创业的各个的环节或多或少给予我们一些提示和指导。而这些提示和指导对于我们来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前两天你们参加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创业英雄榜啊，也有一些行业的大佬级的人物给你们颁奖啊，鼓励打气，好像里面有曹德旺先生， 对， 是吧？在现场啊，你有哪些感触深的地方？ 感触非常深的是，就是曹德旺老爷子给我的颁奖和他给的，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几个他的这种感悟。那么，首先说当时的感触啊，感触就是说，第一，老爷子70多岁，这个那天其实他腰椎间盘突出，疼的不行。然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坚持站在台上讲了10多分钟。我在他旁边站着，我看他额头那个汗水应该不是热的，应该是疼的，所以我当时其实心里就是很感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讲的这番话，他讲的就是说，第一就是做企业别急于说我要去追逐资本市场，我要着急去上市，我要着急去融资，做好产品，做好技术，服务好用户是企业的根本，这是他讲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讲的就是做企业要注意现金流，不要盲目的去扩张，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我觉得这些跟我们现在这个很比较吻合，也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曹德旺老爷子，我觉得一个是他企业做这么大，世界玻璃大王，全球第一，第二是他本人的这种社会责任感，他在企业做大，个人这个实现财富自由的同时，他还想着社会，他本人捐了100多个亿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些小年轻创业企业一个榜样，一个标杆。 好，那也回答刚才他的那两个问题吧，你们的现金流怎么样，你们融资情况怎么样？ 目前我们就融了一轮哈，就是这个在 A 轮之前融了这么一轮， 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没融， 没有融，没有。之所以没有融，第一是我们就是回答是现金流的问题，我们自身的靠自身 就是这么几个渠道，比如 to B to C to G 还有 to B 这三个渠道， 嗯， 我们自身创造的这个营收能满足我们现有的这个企业的运营和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债券市场，就是通过这个总书记包括国务院总理包括各项总理的这个讲话，以及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啊的这个政策调整，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我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从九月份之后就是北京各个的银行到绿能家业这样的小企业已经去了不下十个银行了。 是吗？ 啊，对，主动不下十个银行， 主动， 对，主动来企业拜访， 嗯， 那么已经成就是已经放完贷款的，包括已经给完书信的，像北京银行和工商银行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就 工商银行会找你们， 对，工商银行会来找我们，工商银行这笔贷款已经，12月12号就已经放上，就是流程和手续已经都办完了 啊， 所以这个让我们觉得，有点意外 啊， 所以那个现金流来看的话，那么有银行的授信，再加上我们自身其实现金流是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来看的话，我们整体的现金流还是非常健康。 我插一个问题哈， 嗯， 你需要这么多钱吗？ 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授信也不是很多，都是百万级别的，所以，对于我们明年的发展来讲，就是储备来看是比较充足的。 好，那看来啊，曹德旺先生给您颁这个奖，还是颁对了，由他来颁这个奖，可能还是对了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创业环境是风云突变的，哎， 对， 整个经济形势呢也面临着很大的这个挑战和不确定性啊。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今年啊或者是去年倒下的创业公司？ 有，从2014年我们参加这个首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是第一届的百强，那百强是从成千上万个企业项目里头选出来的，那过五关斩六将的百强里头到现在存活的概率应该不到20%，就是原来的项目还活着到今天的应该不到20%。 就你们私人之间还是有联系？ 有联系啊，也有聚会，前段时间还聚过一次。那么，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也在调整，可能原来做的是项目 A， 现在改成项目 B， 对吧？那您说它是倒下了吗？它可能是这个整装重新再出发了，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自身不适合创业，又去回到了这个 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那我觉得对于他人生来讲，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讲，是一种历练，一种涅槃的过程。 能够像你们这样，就是没有改变初衷 啊，对， 市场还越做越大的， 但 是 实际上也是脱了好几层皮。 嗯， 对，内核没变，就是包括我们的。各种其实一直也在变，就是基于现有这么一个这个形势的情况下，就是要拥抱变化，在一切都在变的情况下，就唯一不变的就是我觉得要不忘初衷。 记得去年我问你，就到全国各地跑，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 嗯， 当时说的是坐火车居多， 对，坐火车居多。 现在呢？ 也差不多，现在就是根据情况吧，就是我绿皮车也坐，有时候大巴车都得坐。 嗯，因为你们要到农村去是吧？ 对，没错。我再说一个，我们在农村专门配备的就是那个电动的那种三摩车 啊 啊， 就是那个叫什么电驴啊？ 对，电驴，对，像这样的我们也有。为什么？因为叫最后几公里那。您还有时还要解决这个售后服务的问题，你还要解决安装和施工的问题，这样的工具是最方便的。 嗯， 对。 好，去了那么多的地方哈，让产品适应不同的需求。那从你个人来说哈，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有哪些心得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一个就是，因客户不断的优化。啊，这是第一个心得，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快速发展的企业，这是根本，就是不断的满足客户，优化产品。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服务民生，服务老百姓，